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孙若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的16:02:58，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今天的节目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包大英心理咨询师，欢迎你大英。 Hello， 大家好。 嗯，那今天呢，在第一个环节哈，我们还是会先进入今天的女神麻辣烫。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那今天我们的女神麻辣烫呢，关注的第一个消息呢，就是本周由亦舒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正式登陆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了。那本剧是由靳东、马伊琍、袁泉等等明星领衔主演的，陈道明是友情出演，讲述了全职太太罗子君，就是马伊琍扮的这个角色哈，因为婚变人生归零之后呢，在闺蜜唐晶，就是袁泉扮演的这个角色，还有呢这个精英男友贺涵，也就是靳东扮演的角色的助力下，重启了人生的故事，表达了剧中人物面对职场和生活中变局时寻求自我成长的生活态度。我们先来看一点这个剧的一个预告。 觉得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两个人在一起，进步快的那个人总会甩掉那个原地踏步的人。 他为什么会娶一个您这样没有教养的女人回家？ 的总归是我的，如果不是我的，墙也没有用。 我们该结婚了，我怕天不遂人愿，我怕我们兜兜转转这么多年，最终还是走散了。 我爱的，可就要来了。 人在一辈子当中呢，总会有那么几个时刻不得不走出自己的舒适地带。 子清有我这样的朋友是他的万幸，是你的不幸。 好了，刚才我们就是看了一点啊，我的前半生的一个预告片，其实呢可能是会让很多的朋友有一些感触的这样的一个电视剧，值得去关注一下。最近呢电影《蜜果》会在这个7月7号也就是明天上映，这部影片是陈凯歌和陈红的儿子啊，陈飞宇的电影处女作。儿子呢这出落成了大帅哥，陈红这个在发布会现场哈，当面就揭短说他小的时候很胖，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外号哈，说滑腻腻的，后来15岁他到美国读高中，回来之后呢就瘦到了30公斤，哦不是瘦到了，是瘦了30公斤。那现在呢也有了不少的粉丝，这个陈红说啊，说这个儿子还是一个大暖男，其实呢特别细心，在想啊以后谁要是做他的太太也就是太幸福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电影《蜜果》的一个片段哈，即将上映。 书上说喜欢一个人就会满世界寻找和他有关的蛛丝马迹，而我能做的却是帮着他满世界寻找他喜欢的人的蛛丝马迹。 看到了这个即将上映的电影《蜜果》的片段哈，又是一个青春纯爱的电影哈。我觉得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可能我们的女神百分百周四的节目哈，专门讲情感的又有一些新的话题跟题材。那么这个电影说完了呢，我们还会说一个电影哈，是叫做《与君相恋100次》，是今年国内引进的第一部真人版的日本电影哈。因为我们之前都看过那《你的名字》这样的电影，都是动画片，由《一公升的眼泪》的编剧大岛里美创作的一个剧本哈，非常典型的日本纯爱影片，非常独具风格的构图。其实青春片呢，就是不遗余力的挥洒那种朝气，还有没有多余的动作哈，是非常能够拉动大家情绪的一部影片。那么因为是一个日语的预告哈，就是大家如果要是听不懂这个具体的词的话呢，也可以打开一直播，然后收看一下我们的女神百分百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这个影片的预告的中文的字幕了。那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部影片。 時間の海を泳ぎ、一つ一つの出会いに心を砕きながら、懸命にもがきながらも、運命を切り開いていきたいと願う。あなたのいない未来なんて、私には何の意味もない。 秘密を教えるよ。時間を戻せるって。 青春は後げなさい。 好了，我们看一点点来感受一下哈。那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爱情补习社。 道总裁遇上小公主，还是青梅竹马天长地久，也许爱情补习社，这里有你想要。 好了，刚才这大英在直播间当中已经干坐了差不多小十分钟了。好，我们再次请出心理咨询师大英，欢迎你。 哦，再跟大家问声好。 哎，说到正题儿了哈，就是今天咱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其实你看，像这个马上要上映的这个日本纯爱电影叫《与君相恋一百次》，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恋爱嘛，总是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哈。 对， 对吧？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一些事儿。可能伴随着恋爱永恒的一个主题就是分手，那伴随着永恒的分手的主题又是复合，对吧？ 对， 然后最近呢是上映了一个电视剧啊，叫做《复合大师》。可能我不知道大英有没有关注过这个电视剧哈，它是电影《分手大师》的电视剧版。 哦， 就《分手大师》 这个内容可以想见哦。 对对对，基本上我看了一下这个，现在是应该演了几集吧？然后看了一下这个电视剧，就不出所料哈，其实还是今天《人民日报》还有一个评论，就说它是传递了很多的正能量，就是告诉大家其实分手之后哈，有可能有很多的原因是你们之间的误会。那如果这样的话呢，解开了误会，也许你们还是可以在一起的哈。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影片。我们先来就是大概感受一下，我们看一个小段的预告片哈，然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从这部影片开始讲起。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什么呢？就是破镜哈，就是分手了之后啊，再去复合，破镜还能重圆吗？讲这样的一个话题。 我就是这个城市里最有名的分手大师。 哦，是啊，对，哎呦，分手大师孟远贵。 哇塞， 我就是传说中的复合大师。断 姐现在是分手大师掌门。 姐， 你是来应聘的吗？ 是的， 所有的工作会在八小时之内完成，你很快就会离开我的。 夫妻情侣之间就一定要重新认识自己，再次燃起新的爱的火焰。我们复合大师要做的工作就是要为大家提供这样的服务。 太神奇了， 哈哈，看 你们那个算卦看风水啊，给孩子起名都怎么说的？ 这一来不仅牵扯到客户的利益，更关乎到我们复合大师的名誉。 行动！张木干部的官司调查，我靠，杀了这个！ 恩爱是用来秀的。 我喜欢你爸。 安吉！ 恩公，明天见。 天天见。 见。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复合大师的一个片段哈，大英看了片段什么感觉？ 我觉得这个剪辑的节奏很快，我觉得这个故事还挺有趣的。对，它跟我们传统的复合就悲悲切切的那个感觉不太一样， 对， 有点很轻的喜剧，我觉得都不算轻了，很重的那种喜剧色彩，让人觉得那个复合本身里边除了悲悲切切之外，还有很有趣的，或者说你刚才说正能量的，或者说很向上的那种东西，就比较让人热血的东西。 对，其实我看了几集哈，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套路，就是其实很多人包括夫妻之间包括情侣之间他们的分开呢，不是说有一件多么明确的误会，而是说两个人在长期的相处过程当中哈，其实都觉得自己在为对方付出着，然而呢就对方并不能感受到他付出的那个点，久而久之就心里面积累下了很多的咱们说怨气也好啊，或者什么气也好啊，积累的时间长了就会到一个点之后爆发，然后两个人就分手了。其实这个里面的怨气呢都是源自于他们对于这份感情的珍重，那么这样的一些分开就是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分手，其实呢还是有可能会复合的，其实大概就讲这么一些事。 所以我觉得就是像分手大师这样的职业，就是说这个剧情本身这种职业的存在是说情侣，这两个情侣即使分开了，至少有一方还愿意跟对方继续这段感情，而他甚至愿意为对方因为继续这段感情而投入更多的所谓的精力也好，金钱也好，时间也好，所以我觉得那个意愿本身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跟你更好的相处下去，但我愿意学习，然后我愿意请人帮忙， 我愿意在请人帮忙的时候，一边学习一边请人帮忙的时候呢，我愿意我们俩的感情因为这件事情而进一步加深。 嗯， 所以他用各种方法才去为自己的这个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做着努力。我觉得这种就是人内心世界只要有这个意愿在，我觉得他就是动人的。因为即使我们懵懵懂懂的说我不会谈恋爱，或者说我对对方不是很了解，或者我情商也不高，但是我觉得这个意愿背后其实就埋藏了人对人的一个感情，我觉得甚至是深情。 对，所以我发现哈，就是因为他只演了几集嘛，后面的还没有看到。 嗯， 就这几集来看哈，就其实刚才大英说到了一个挺关键的点，就是他愿意找人帮忙去解决这件事儿。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因为没有复合大师这个职业哈，可能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就说他愿意主动去解决这件事儿。 对， 就他愿意通过自己的方式也好，或者说他愿意通过其他的第三方也好去解决这件事儿。 嗯， 就是而不是两个人就分了就分了，我管你，然后就在一边自己生闷气儿。 对， 其实非常想跟对方去复合，但是往往就卡在某一个点，而这个点就是他们两个不能复合的一个算中间一堵墙。 对，我觉得其实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复合这个事情上，愿意主动去复合那个人，他其实要迈过自己内心的一个门槛。 嗯， 就这个坎就是说我要放低身段。 嗯， 因为在复合这件事情上，只要有一个人是主动去复合的，那你一定处在一种所谓的求别人的姿态里。 嗯， 就是说你至少要承认有些东西对方跟你分手是有理由的，即使你不了解这个细节的理由，在你内心世界里边，你要有一部分去让渡自己的一些，不管是位置也好，不管是所谓的在感情上的某一些既得利益也好，就在这些地方，如果你能让渡出来，或者说能放低自己的身份这个身段，然后去跟对方去互动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地方对所有想要去复合的人，想要主动复合的人，可能难点在那里，但是说我觉得就是起点也在那里。 对，所以其实这也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会发现所谓相爱相杀，就是越多感情特别深特别爱对方的情侣，反而到最后又是以失败告终。 嗯， 就是越多那种特别走心的那样的一段恋爱，反而越容易去失败。 嗯， 有的时候都是被大家归结为因为太在意， 嗯， 所以他生活当中一点小的细节都会被放大。 嗯， 那么之前呢，我在网上也找到了一段就是接彩的视频哈，就是说为什么特别相爱的人走到最后反而会是分手。 嗯， 我们来听一听哈，就大家伙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好， 就是为什么深爱的人没有走到最后。 这个可能跟年龄和阅历有关系吧。拿我来说，就是可能我年龄小的话就比较以自我为中心，喜欢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我的另一半也就是这样想的，然后可能两个人就会有很多矛盾，最后就会因为性格不合而分手。但是如果年龄大的话，我觉得可能得相互包容，然后相互理解， 可能会有三观方面的原因，比如说金钱观。就比如买一条裤子的话，有一方可能说花三四千块钱去买一个名牌，但另一方可能会希望说我花一千甚至三四百去买一条比较便宜一点实惠一点的裤子。这方面不同的话，可能会就摩擦就比较难以调和，然后日积月累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分开。 其实我觉得异地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像我有一个朋友，她男朋友离她很远，然后就是因为异地的时候两个人感情就变淡了，也没有说谁先提起分手，最后就自然而然的两个人就分开了。 可能是因为家庭的一些原因，就是两个家庭离得比较远，然后过年到底回谁家的这种问题就很难解决。 他和他对象就是这样， 我跟我对象是离得比较远，飞机要两个小时，然后因为我 是 女 的呀，来介绍一下， 东北和西北，然后我家人就不太愿意嘛，但是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我又不是独生子女，可以去服务一下独生子女。 可能大概就是在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比如说我之前比较的青涩，然后幼稚任性，但是我遇到了一个男生，他对我很好很照顾，但是因为我自己的幼稚总是触发一些矛盾，然后矛盾越来越多，终于有一天他忍受不了我了，他就离开了，后来我就再也遇不到他了。 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可能是理想，就是比如男方有比较大理想，他从小想去当音乐家，长大之后到某一个时期，他可能必须因为事业要放弃一些东西，就没办法给另一方太多的陪伴，这时候另一方可能就会选择离开，因为他接受不了。这种情况其实跟相不相爱没有太大关系，他只是选择了 另一样东西。 When they are progressing their relationship, they can find their partner's problems. So they are a little bit disappointed of their partners. So they start to do not like his or her partner. But as my opinion, to love their problems are also a kind of love, the process of love. So I think we have to love their problems as well.I love my girlfriend. 生活里面有爱情固然好，但是爱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生活更多的呢，是由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小事情决定的。往往这些小事决定了这两个人能不能够在一起很久很久的时间，一起走过去。但是呢，我觉得两个人之间没有最后走到一起，没有什么需要遗憾的，因为你们曾经拥有爱情，这样已经很可以令人满足了。 就我觉得分手最常见原因可能就是异地或者异国，但是像我这样就是可能我俩之间没有太多的问题，大家都觉得我们俩很配，很羡慕我俩，但其实我俩从来都不吵架。最后分手原因就是可能有太多不合适，然后将这个矛盾慢慢积累起来，最后就分手了。 刚才我们看了一个片段哈，是关于为什么深爱的人没有走到最后。 嗯， 就是其实刚才有一段，这个有一个小孩，应该是一个外国留学生哈，他用英文说了一段，其实大概意思呢就是说，可能我们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应该去爱对方的缺点。 嗯， 就让我想到以前我们也聊过一个话题，就是说每个人爱上一个人的时候都希望去改造他，希望他成为你内心当中那个完美的 Mr. Right， 或者是那个完美小姐。 嗯， 但其实在改造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就会产生很大的矛盾了啊。大英刚才看了那段接采，因为采访的肯定都是年轻人，我感觉平均年龄应该不到25岁，所以就这个你看了之后是什么感觉呢？ 我当初会觉得就是最开始有一个孩子会说我们那时候还小，然后他会觉得就是我长大了之后，或者说这件事情经历过之后我才明白。但是我觉得有很多问题也许就在这样的感慨发生之前，我们就知道当时当刻其实有些事情也是可以去面对和解决的。但是我们总是要等到说啊已经很遗憾，已经很后悔的时候再回头去说的时候，才会觉得哦那个痛特别刻骨铭心。但是我是觉得如果这个遗憾可以减少的话，是不是我们能够更多的在当时当刻去觉察我眼前的这个人，我们俩眼前的这段关系，我们之间的这个感情。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总是在过去了之后再回头看，然后才会去总结。所以我刚才听到那个男孩子和女孩子他们都会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样的遗憾其实可以减少的。就是当你不管是看到别人还是看到自己的时候，我们不要把自己的那个对感情的那个所谓固执的部分坚持的太过僵化。因为如果你稍微有一点点改变的话，可能那个感情都不会变成一种遗憾。 对，所以其实我们看哈，说这个分手的原因真的是千千万万种。但其实你真的去跟大家伙聊，很多就是那么几种原因。 对， 比如说因为突然间有一些客观的因素哈，这工作调转啊，异国异地啊等等哈，还有就是性格不合呀，还有就是处着处着就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感觉就不应该在一块了。这种是最莫名其妙，但是最常发生的。我们以前经常说有一些故事哈，相处了8-9年，两个人突然之间就觉得没什么话好说了，后来心照不宣的就分手了，就连分手这件事儿都那么心照不宣的就发生了。对，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具体的原因，真的很可能就是说两个人没有去主动解决他们在感情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而是去回避、去逃避，然后不去面对，这个时候其实就会产生一些问题。 因为你刚才说到那个就是所谓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觉得很多时候人面对感情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粗糙的。 对， 那个粗糙是说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两个人因为粗糙而忽视了这些所谓的细节上的小问题，然后当他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两个人都有感觉了，说哎，我们好像出问题了，就他很明显的表现在两个人的互动当中，已开始不顺畅了。 对， 这个时候他觉得哦，我们可能有问题了，然后再去解决的时候，发现已经积累了很多了。 对， 所以就是我是觉得那个粗糙的那个地方，会让我们的感情陷入到一种不可控的一个裂痕里边，或者说一个裂缝里。然后这种裂缝修不起来，我们手里边的胶布也不够用了，工具也不够用了，然后力量也不够用了，然后发现问题已经严重到无法修补了。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其实感情没有到那么严重程度的时候， 那个时候修补可以就慢慢启动了。但是这里边前提是说有一个人，至少有一个人是非常细心的，他在不断的去觉察两个人的感情的进展，两个人感情当中细节出现的小问题，然后能以一个建设性的姿态去进入到这个所谓的问题当中解决它。 对， 但是粗心的话就变成有一点小不舒服，但我也忍了，对方也是有一点小不舒服我也忍了，然后两个人同时忍，然后把这个问题变得非常大了之后，就积攒成了一个所谓分手的一个结果。 对，就是看这个电视剧《分手大师》的前一两集还有前三集吧，他的那个案例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例呢？就是男方是一个就是小明星，然后这个女方呢也是一个小明星，但是呢这个男方的名气比较大，其实他们两个就是八年前就在一块了，七年前就已经开始结婚了，然后两个人之前呢就在一块的时候一起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事儿，而且这个男的最开始特别依赖这个女孩，可是等这个男的呢他成名了之后，其实他并不是依赖这个不依赖这个女孩了，但是他觉得我是不是应该保护这个女孩，我不应该将她公之于众，而且他的公司呢就是很讨厌，经常给他制造一些绯闻呐、然后给他制造一些东西，其实这个女孩完全知道这些是绯闻，他说我一看这个照片，我看一眼我就知道这事儿是假的，说那为什么后来两个人又开始闹离婚了呢？他就觉得这个男的不理解他心里面的那个痛处，然后这个男的确实也觉得这个女的开始那么作，为什么我们吵了一个架之后她就手机关机，然后什么短信不回，然后整个人就不见了、消失了呢？那他们不了解中间这个发生问题的这个点到底在哪儿、其实呢我觉得总结起来就是大英刚才说的，两个人之间开始有一些小裂痕的时候、两个人都没有主动去就是修补或者是觉察、因为他中间有一段台词哈，就这个男的刚成名跟那个女的聊天，然后就说那个可能我以后在公共场合不能牵你的手，我甚至就装作会不认识你、本来以为这个女孩会特别的暴怒哈、这女孩说没有关系可以的、就是你知道就什么叫息事宁人、就是把两个人之间本来会有的一些问题她给盖住了、但这个盖住它不是一个永久性的盖住、所以呢在这个就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就这个女的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的忍耐之后、就爆发了。 我在听你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在大家能看到的那些所谓的那个就是通情达理的那个部分，这女孩做得非常好、但是虽然她不要这个所谓的比如说在公众场合呀、因为工作的需要，比如说情节当中这个男孩子没有办法给这个女孩子一般意义上女孩子的所谓的那个情感的关怀、或者说所谓的虚荣心，因为你要保密，但是我会觉得就是这个女孩子虽然不要这个但是我要那个、就她要其他的东西，然后男生不知道这个女孩还要其他的东西，在这个点上两个人就变成有一个错位、就是我知道你要的那个东西是那个，比如说是 A， 然后女孩说我心里要一个 B， 但是我也不告诉你我要 B， 然后我就给你暗示，然后我就作，然后我就消失，但是男孩到最后可能也不知道女孩要什么的时候，两个人就变成说你到底要什么呀，男生就一头雾水，女孩心里在想我都要的这么明显了为什么你还不懂。对，所以两个人可能就是尤其在女孩子在表达这类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经常会发现男生就觉得女生为什么在这胡闹呢，会为什么这么作呢，但他就想不明白，然后女孩子也会觉得说我都一直在跟你要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这个情感上的需求的时候、都表现得这么明显了为什么你还不懂呢，所以我就觉得就是男生在理解女生，女生在理解男生的之后，相互之间的这个错位也制造了很多的所谓的裂痕呐、或者说误解呀、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男生和女生都能以一个就是所谓换位思考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去为对方着想的时候，可能这个问题就会少一些出现，或者说能够更好的解决。 对、不过就是在真的在感情当中，很多时候大家是因为怕冲突怕失去， 对， 或者说怕有一个不好的结果，所以呢他会逃避或者说绕过去这个问题、而不是说直接去面对这个问题、但是早晚呢它会成为一个这个问题的。 对、因为你看逃避那个地方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我理智上说哎，这个事情先放在这儿我就忍了吧、然后说那个我不放在心上，但事实上人在内心世界积压的这个东西自己都没有觉察，他心里就开始委屈、然后这个委屈也不表现出来，他自己在这儿委屈了、他自己都不知道、然后渐渐的这个委屈变大了之后，他觉得我就莫名其妙的会想哭、然后我在咨询当中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一个女孩忽然跟我来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然后我眼泪就流出来了，然后我说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她说没有啊没有啊，我没有遇到任何事情，我男朋友对我也很好，然后我说你可以仔细想一想，哦，她说是啊是啊 还是有的， 对，我现在很委屈，然后因为什么什么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和人明说、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在下半段当中哈、会继续跟大家聊一下这样一个话题。 对，北京青年广播 博互为成品，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982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视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北京时间的16:32，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包大英。欢迎大英。 Hello，Hello。 今天我们还是聊一个这个跟情感相关的话题哈。这个大家除了收听我们的 FM 98.2的广播之外呢，也可以打开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女神百分百的视频直播的情况，然后可以跟我们一块互动互动哈。就是你对于这种怎么说呢，破镜重圆这种事儿哈，到底是怎么看的？刚才大英在上半段当中留了个扣，说到这个委屈了。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种委屈的事儿哈，就是这种。可能觉得不知道怎么样了，但突然间就觉得感情之间出了问题，但内心当中有一堆的东西吐不出来，这种感觉，有多少的分手是因为有委屈？ 我觉得所有的分手吧，我觉得所有的分手里面都会有委屈的成分。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就是或者说双方当中，如果有人是不委屈的，其实他是很少会想要去分手的。就是大多数的人都会觉得我在感情当中付出的更多，我在感情当中牺牲的更多，然后因为我牺牲的更多，对方又没有给我同样的回报，或者说没有给我一个这样的回应，这时候我会觉得委屈，因为不平衡。因为我觉得至少应该给我公平，甚至很多人都觉得我应该在感情当中得到更多。 对，所以这个就是问题了。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又特别难解决。就是大家总是希望对方知道他内心当中的委屈，并且主动去解决之。但其实主动去解决这个事儿，因为两个人的点肯定是不在一样的一个地方的，就是咱们说那个痛点哈。像互联网时代不都说解决这个痛点吗？其实两个人痛点肯定不在一个地方。所以有的时候解决起来呢还会有一些困难。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很多的恋爱呀，或者说很多的爱情最后呢走向失败告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了。 对，因为其实那所谓的委屈在那个在一个当事人当中，就是他有一个前提的积淀，就是说一个人以为自己在感情当中可以付出很多，然后他就一直在付出，假设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那个付出的人其实不知道自己付出的能力是有限的，当他付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开始觉得我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他的那种隐性的想要去让别人回报自己的那样一种力量就开始运行，他内心当中不断的想要别人回报，然后别人又不回报，他继续去付出，然后以这样的力量继续运行下去的时候，他发现 自己内心的委屈开始不断的放大，因为一个不断付出的人，对方又不回应，那个付出的人他一定会觉得难受，他心里边那种不平衡的感觉甚至会演变成所谓委屈之后的愤怒，说你为什么不回应我。 而且我觉得就是有一句话嘛，说越自私的人哈，就性格越自私的人在感情里面呢可能会过得越舒坦，就你发现在感情生活当中你越想当一个无私的人，你越想当那个圣母圣父那个人，其实最后得到的结果都不是特别好，就真的是有那种几十年如一日，我每天都在付出，但其实最后他什么都没有得到，甚至当他有一天不舒服了没有付出了，对方还说哎，你今天怎么没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还有一大套的说辞哈。 对，所以其实大家会对那个所谓一直付出的那样的一个角色会有一种，比如说我们会歌颂说哎，这个人很无私呀，这个人在感情当中付出了自己所有的全部呀，我觉得其实这种就是我们给这样的一个贴好人卡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可能会助长说哎，我们愿意让一个人是这样的，这样人在感情当中会更加就是受到别人的推崇，或者说在感情当中他会赢得更好的感情，但事实上我觉得可能更准确的是一个人要先对自己有了解，就你知道你自己愿意付出多少，就而且同时愿意付出的同时又不觉得委屈，这个时候就很难制造，就是说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去制造一个心里边的所谓的一个痛，因为这个时候你付出的东西是你自己心里能承受的， 对， 这种能承受会让你不会去埋怨对方不给你回应，因为你愿意付出的那个部分就是我自己心里面有这样深的感情，我就愿意付出这么多，然后呢这就是我的感情，它明明白白摆在这里，它不会说我心里呢愿意付出的8分，然后呢我真正付出的是9分，然后有多出那一分呢就变成了委屈， 对， 所以我觉得对自己就是真实情况的一个了解，就是我有多少我就愿意给多少，然后用一个真实的情况去评估自己的时候，可能会尽量的多的去避免，就是尽量的可以避免所谓的那个委屈的产生，也就给自己所谓后来的那个莫名其妙的分手埋下的那所谓的定时炸弹更少一点。 所以咱们刚才呢讲了很多关于破镜的问题哈，就是说咱们要先分析这个破镜破的原因，就看这个破镜到底什么原因破了，破了之后我们才能说这个探讨一下它重圆的问题哈。因为我知道现在有几种声音，就是有一种声音说破镜只要是修复好了其实是可以重圆的，就是因为像感情如果说解决了其中的两个人痛点的问题，冰释前嫌了，反而会比原来呢更爱对方哈，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认为既然说他在这个裂痕当中跌倒过，他有可能将来还会出现一个还会在这个裂痕上面跌倒，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有一个就是挺典型的电影哈，就分分合合分分合合，我们都看了三部了 N 年了哈，叫春娇与志明、第一部志明与春娇，春娇与志明，春娇救志明，反正这三部哈，就是一套啊，基本上就是讲了一对儿，就是分分合合。按我同事的话来总结哈，就是我同事旁边有个小女孩，她说：“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哈，就是说她的理智上两个人是不合适的，性格不合，任何方面都不合适的。然而呢，两个人在感情上呢又爱着对方，所以呢，感情占上风的时候两个人就和好了，然后理智占上风的时候两个人就分手了。我们先来看看这第二部哈，就他们两个分分合合次数应该算是最多的一部，叫做《春娇与志明》的一个片段哈，我们先来感受一下。 你有冇谂过撞翻佢啊？你第一句会同佢讲咩咧？爆粗闹爆佢咯。 咁啱嘅，我又冇嘅。 得嚟行易咗噶啦，呢啲嘢唔系你撞到佢，佢撞到你噶啦。人生流流长，点会爱上几个人渣嘅？女朋友吗张生？ 对啊， 了，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春娇与志明的一个片段哈。如果说这个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可能听到了一堆的粤语哈，我大致翻译一下，就是本来这个春娇呢说，如果我再见到他的话我肯定骂脏话，然后我肯定怎么怎么样结果等到真正相见的时候可能问的最后还是你过得好吗。 嗯、 这个就是真实的写照吧，就是很多的情侣到最后就是都会有这么一个过程吧、嗯、就是你真的恨对方都恨得不行不行的了，可是你真的看到这张脸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所有的恨意又变成了爱意，这就是爱和恨之间很短暂的一个距离哈。所以戴英是支持哪一派？你觉得破镜会重圆吗？就是碎了的一个镜子哈，就是不管是你什么样的方式去修补，你觉得有可能是跟原来是一样的吗？ 我觉得有变化，就是总还要给人留点希望嘛。我觉得其实还是会有希望的。 嗯， 就是可能有一些人是破镜不能重圆的，就是这两个人我永远不变。 嗯， 我也不变，他也不变，那这个肯定是不能重圆。 对， 但是我觉得。觉得有一方或者双方都愿意为彼此这段关系做出一些改变的话，我觉得重演的可能性还是在的。 对， 对， 刚才大英说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嗯、我觉得就是说看他们两个的态度跟表现了、嗯、 对， 就是这句话说白了，如果说春娇和志明哈、啊，像这两个主人公、嗯、其实他们的个性一直都没怎么变、 嗯、 就仿佛怎么说呢，也不能算是两个刺吧，就是说他们两个各自固守着他的那一个、 嗯、 信念，然后一直在往前走、 嗯、 就这样呢，其实不管是什么时候我觉得就算重圆100次我并不看好他们这段恋情 啊。其实我也是不看好的。 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在这个电影里边春娇一直是一个照顾者的角色，甚至是个主动的角色、 嗯、 她在为这个感情一直在维系，然后做了很多的努力，甚至看上去不是在刻意的努力，但事实上她隐在了很多她的主动的去拖着这个男生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嗯、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像春娇这样的角色，她母性的成分其实是挺多的，她照顾者的成分，包括她的年龄都大，都比这个男生会大一些。 嗯， 我会觉得其实他在那个位置感上面照顾人的力量是很强的。 但你知道就是有一些男性的人啊、 嗯、 就是男性看完这电影之后会觉得啊，春娇这个角色就是太怎么说呢，太复杂了，太作了、 嗯、 或者太怎么样了，就是说每个人的角度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 嗯、 所以其实恋爱也是这个样子的，双方站在双方的角度看可能都觉得我没错，你为什么不能站到我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个问题但如果这样的话其实两个人真的就会固守原地、 嗯、 当时因为什么原因分手的，你即使和好了你下次还会因为这个原因分手，再和好还是会因为这个原因。 对， 我觉得只有两个人解决了之间本质的那个问题，他才有可能就真的有一个重圆的过程。 对对对、 嗯、 其实是一个人就像一个人跟另一个人相处，他在相处的其实是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就是我要跟另一个人相处，我要准备好这个人很可能是不变的， 对， 但是我是成长的，就是自己的这个成长性会带给关系希望、 嗯、 但是我们指望着别人来成长的话，这个事情就保证不了，因为对方很可能是不变的。 对，所以刚才又提到了一个点、 嗯、 叫做成长性、 嗯、 就是两个人的关系哈，不管是出问题了也好或不出问题也好、 嗯、 可能我们觉得不出问题的感情，像刚才在那个接彩当中有个女孩说我们两个特别般配啊，这个在外人看来我们两个也特别般配。 对， 然后呢就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哦，我们两个是就真的是特别好的情侣，我们也不吵架。 嗯， 可是就是不吵架我们两个还分手了对，其实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感觉、 嗯、 就是说般配或者说不吵架并不意味着你们这段关系特别好。 对， 有的时候吵架也并不意味着说你们这段关系不好。 对对对， 就是 我特别赞同。 对， 因为其实吵架这个形态你要看它的内核，就是如果这个吵架里边有一部分是两个人对彼此的在乎， 嗯， 这种在乎里边就是他用吵架的形态看上去是吵吵闹闹，好像是关系不怎么融洽、 嗯、 或者说关系质量很差，但是内核里边是我吵架的那个目的是我因为我在乎你，然后那个彼此之间呼应的这个感觉也是这段感觉的话，那这个吵架其实本身是有质量的。 嗯， 但如果是那种我不想理你，然后你有问题我也不想，我甚至都不想跟你交流， 不想去解决躲避，然后或者绕开这个问题。 对对对对、 嗯、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就变成看上去不吵架，看上去质量很好，但事实上内核就像苹果已经从核里开始烂掉了一样。 对， 所以最后你会发现这个苹果完全不能吃了。 对， 对，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种咱们所说的破镜重圆的这样的一个 话题哈、嗯、其实说起来呢，刚才我们说的是两个人总有那么一个迈不过去的坎儿，或者说那么一个点、 嗯、 因为这个点呢可能两个人总是分分合合分分合合的、 嗯、 那么最后如果这个点如果不解决，两个人可能还是会分手的、 嗯、 还有一种分手叫做我不说你可能也不知道，两个人呢、嗯、还对对方有很深的感情，然后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分手了、嗯、那这种到底能不能重圆哈，我觉得比较典型的就是何以笙箫默，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片段，然后咱们再来聊一聊。《笙箫默》其实是一个经典的这个小说、电影加电视剧了哈、 嗯， 所以这情节呢也不用赘述，大概就是说这个女孩和男孩在大学当中呢就在一块儿了、 嗯， 在一块儿之后，因为女孩的一些家变，然后不声不响的就跑到国外去了，然后这男孩一直等他，等了很多年，多少年我给忘了哈，可这样的桥段太多了，然后等了很多很多年，等完之后呢，这个终于这个又回来了嘛，回来之后发现哇，我还是喜欢他，然后这个女孩也觉得哎，我还是喜欢这个男孩，于是这样的两个人又复合了，又在一起了， 嗯、 然后。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哈，这种呢我就把它归结为叫什么呢，就是双方还有感情但因为客观原因而分手的这种类型、 嗯、 是不是这种破镜重圆的概率或者破镜重圆之后的就是那种满意度可能会高一些呢？ 对，我会觉得就是看上去其实他们都不像是分手，因为分手意味着两个人对彼此之间没有感情了。 嗯， 那个分手可能只是形态上的说我们没有相处在一起或者没有生活在一起、 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算分手的话，就是他只是形态上不在一起而已，但是我觉得两个人内心世界始终对对方有感情，那就是说这个情感的那个互动始终都是在的、 嗯、 至少在自己内心世界里面，男生和女生每个人都坚持着自己内心对对方的这个感情、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复合的话它只是形式上的复合，在我看来其实他们都一直都在一起，因为那个感情就在那里。 嗯，就说这个分手啊也得分，就是也得分是两方都能放得下， 对，是真分了还是假分了， 一方能放得下还是说两方都放不下， 对， 两方都放不下，虽然他们形式上分手了， 对， 但这个可能真的是早早晚晚的事儿哈、 嗯、 除非两个人各种人生际遇然后这个真没法在一起了、 嗯、对，就有点像是说两个人心里面都有一颗种子， 对， 然后呢就是他在适合的时候总是会发芽的、 嗯、 所以就是那两颗种子在那里的时候你不觉得他们俩已经分开了，因为你想啊它有水有空气然后有阳光肯定会长出来的， 对 对， 如果说两个人都放下了那也就不用破镜重圆了， 对， 说不定隔上几年之后哈两个人又见面了重圆，那也是跟他上一段恋爱没关系了，也许两个人都成长为另外一种状态了， 对， 此时两个人在一起可能仅仅是因为认识的比较早吧。 我觉得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破镜重圆，就是说两个人都长成了，就经过成长之后你会发现每个人每一天都可能是新生、 嗯、 他的变化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嗯、 我觉得这种状况下的所谓破镜重圆，它不是圆的原来那段感情，它延续的或者说重新开始的是一段新的感情、 嗯、 两个人也是一个新的人、 嗯、 所以我会觉得这样的破镜重圆可能会更让人欣喜，因为我觉得它是崭新的。 嗯， 嗯，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破镜重圆的问题哈，我觉得可以归结一下，首先就是要看分手的原因、 嗯、对， 如果说两 两个人真的是有一些不可调和的问题而分手了的话、嗯、要看这个不可调和的问题能否解决。嗯，比如说双方的这个确实性格不合适，或者说双方三观不一致啊，像刚才接彩里面说的那种，并不是说三观不一致的人不能在一块儿、嗯、但是说这三观不一致他们很在意、 嗯、 就他们特别希望对方跟他三观一致，而双方又不一致的时候，这时候分手了，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你们即使下次还种种原因又在一块儿了，还是会分的、 嗯、 对吧、 嗯、 哎，但如果说两个人呢是因为说这个要不然解决了这个问题，要不然是压根儿就是因为一些误会，或者说因为一些两个人之间没有解决的委屈解决了、 嗯、 彻底把这个事儿给翻过来了，其实这种破镜重圆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而且这时候不是重圆了，就直接做了另外一块镜子了对，就跟原来那块镜子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哈。对，这个也是算是我们说到的今天的一个分手后到底能不能破镜重圆的几种不同的结果吧、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又马上进入秘密花语环节啦。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那今天花语环节呢是我们的咨询师包大英给我们带来了他接触过的一个案例哈、 嗯、 就是一个秘密的话语、 嗯、 当然我们还是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权，我们不说具体的名字还有这个具体的一些事儿哈、 嗯、 但我们大概说一下这个情况吧。嗯， 对，其实问我就是关于情感问题的女孩子还是蛮多的，但是说到复合的这个事情的时候、 嗯、 我就会忽然想到最近有一个女孩子，她经常会问我说，那个我前男友总是给我点赞，最近你说他是不是要跟我复合了、 嗯、 我说那你是怎么做的，她说我主动找过他但他不理我、 嗯、 然后我跟他去表示过这个复合的意思，对方也没有回应，然后我就在想她说那我还你觉得他是不是要跟我复合，他就会这么问、 嗯、 然后我在想其实这个男孩子就是更多的并不是想现在就复合，就这女孩子非常急、 嗯、 就急于说你给我点赞了那我马上跟你复合、 嗯、 我觉得这些点赞意味着你们俩的关系进入到了一个可以做朋友的阶段、 嗯、 就是你们之前开始分手的时候肯定是誓死要老死不相往来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或者说一个决定，但是发现能做朋友的时候不要急于说我马上就复合、 嗯、 因为我觉得可能那男孩子也没有复合的意愿，他这此刻的只是觉得我们至少可以继续做朋友、 嗯、 我觉得在这个点上面女孩不要比男生跑得快，就你跑得快你拖动这段感情往前进行的时候很可能男生的意愿还没有到那个位置上面、 嗯、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当这个女孩子问我问题的时候我会觉得给她的回应是那个男生不想跟你复合，因为我如果告诉他说这个男生其实也有想跟你复合的那个隐约的意愿的话这个女孩就会更加急躁的就把这个感情拖入到她的节奏里、 嗯、 所以我给她的建议是说这个男生暂时还没有对你有这个明确的意愿， 嗯， 但是以后的话以后不能给他期待，像这样的女孩子她问你问题的时候你绝对不会给她一个说啊，这个男孩子有可能会跟你复合的这样一种期待，因为对于急躁的女孩子、嗯、我们尽量不要给她那种就是特别助长她那种急躁心态的建议、 嗯、 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心态里边我是觉得这种复合我们觉得可以缓下来，男生即使没有这样的意愿我觉得你们即使进入到朋友的关系里边这也至少比所谓老死不相往来我觉得那个关系会更良性。 嗯，所以啊，就是刚才大英说的这个案例， 嗯、 我在私底下也跟大英沟通了一下哈， 嗯、 两个人分手的原因呢、 嗯、 是双方有一方这男的这一方、 嗯、 特别精致生活， 对对对， 然后这个女孩这一方呢就特别大条， 对 对。那刚才你分析这个状态呢，我感觉哈、 嗯、 是这样的，就是说，咱们刚才接着刚才说的那种状态，如果两个人分手之后都没放下，那么当这个女孩子去、 嗯、 有这个复合的意愿去表达给这个男生的时候， 嗯、 其实这个男生会特别开心的欣然就接受了， 嗯， 因为他也是这么想的。而当你表达了这样的一个复合的意愿，而这个男生不置可否哈，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你得考虑考虑了，说这个男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事儿啊、 嗯？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去跟他一块儿这个沟通啊，或者怎么样的， 嗯、 对吧？ 因为其实一般男孩子在点赞的时候，他可能是随手点一个赞，或者是这时候就是有一点无聊了， 嗯、 然后点一下赞。我会觉得就是女孩想多了，但是其实，在想多这个基础上，我觉得其实他自己至少对自己更多了一步了解，就是他发现自己对这个男孩子还是有一些感情的。 嗯，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的话。 之所以之前会分手的那个点是说他自己太粗糙了，是不是也可以慢慢的去改变一下自己？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有这个意愿的时候，也在给他一种信号，就是说虽然我们的感情结束了，但是我还是愿意继续关注着你。 对， 我觉得这种关注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说也是一种激励，就是我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因为一段感情的经历。 嗯，但是这个时候真的就不等于他给你点了一个赞，就是已经求复合了哈。 对， 当然我觉得就是在爱情当中放不下的那个人总是会想的比较多。 嗯， 甚至说对方多给了一个眼神，或者说多做了一件事儿，他都会认为，哎，这件事儿是不是为我而做的？ 嗯， 就是往往那个偏于急躁，就在一段感情当中啊，也许并不是一个急躁的人，就是说他也许只是一个，平常不是这样个性的人，但是在这段感情当中呢，他是一个偏于急躁的那一方。这个时候可能对方的一点小的动作，他都会多想，就是都会联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 是的，是的， 嗯， 其实这种联想反而阻碍了你们之间感情的进展。 对， 因为如果此时此刻这个人的状况你有比较多的感受的话，其实你会回应他此刻的一个感受。 嗯， 但是如果你联想的更多的是，哎，他对我是怎么怎样的时候，这时候你想象的，你更多的想象的成分，你没有办法进入到对方这个此时此刻他给你互动的时候他的感觉里。 嗯，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对方被你冷落在那里，而你进入了自己的想象里。 嗯， 就是等于说你不照顾对方，只照顾了自己的幻想。 嗯，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了一下哈，关于这个分手之后破镜能不能重圆这样的一个话题。非常感谢大英带给我们这个实际的一个鲜活的案例哈。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种情况了，我们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也继续跟大家伙分享。 嗯， 那非常感谢大英做客今天的节目，稍后呢是982活力榜，我是赵爽，我们明天再会啦。Forever, they say, forever, they say, so baby in between, notice the blue sky.